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今天看到小燕和魏如，让我想起敖吉刚进宫时的样子。 他的声音很轻，好像在回忆许久以前。 那时父皇让我挑伴读，他是第一个被挑中的。他那时候还很小，长得很像敖大将军，站得笔直。我想要是带着他出去打架，一定很威风。 真是不务正业。 后来进了御书房读书，太傅严格，少傅更严格，荣浩胆小，语言然傻，敖吉替我挨的打最多。还有 什么呢？文治武功，剩下了那个治世之才，东宫市区的谋主，名字与你对得那么工整的叶良宇。 严君玉的身体僵了一下，萧景琰也察觉了，但他只是抱住了他，安抚地摸了摸他的后脑勺。萧景琰轻声说， 没事，都过去了。 严君玉想信却又不敢信，萧景琰仍然靠在他身上，沉重的让人没法忽略。这触手可及的修长而结实的身体，带着温热的暖意，像一条被拥有的龙。 如果都过去了的话，我是撑得住的。我是严君玉，我什么都撑得住。 魏如是在院子里遇见那个女孩子的，外面月光很好，她穿了一身红色的衫子，那红色里透着银，显得张扬又凌厉，手上拿着鞭子，很是气势凌人的样子。她一眼就看出魏如是严君玉的小厮了，所以神色傲慢地问， 严君玉呢？ 少爷在沐浴。 什么时候了还沐浴？都快子时了，真是分不清轻重。 他很焦急的样子，踌躇了一下，问魏如， 你是严君玉最亲近的小厮吗？ 应该是吧。 什么应该？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 他见魏如点头，决心道， 那你跟我来吧，反正也是一样。 魏如还来不及问他去干什么，只见他一挥鞭子，长长的鞭梢直接卷住魏如的腰，把他拖了过去。其实要挣扎也挣扎得开的，要知道魏如打架可是很厉害的，整条街上的小厮都没有人打得过他。当初严君玉还没进宫的时候，他们俩就是街上的霸王，但不知道为什么魏如连挣扎都没有挣扎一下就被他带走了。他骑着一匹桃花马，也不让魏如上马，只带着他在宫里跑。跑了一会儿，找到个偏僻院落，看着院墙直皱眉。魏如见状连忙道， 我会爬墙。 怎么爬？ 你踩着我肩膀上去，我自己再爬上去就行了。 等他们俩爬到墙上后，已经月上中天了。原来这地方不是什么院落，而是个废弃的教场。太宗皇帝尚武，所以宫中原有许多旧教场，连妃嫔中也有人是武将之女，所以后宫中都有教场。如今都荒废了，方砖里长出几尺高的蓬草，一个背影坐在教场的石狮子边上，正用破布擦拭着一柄长枪。魏如只能看见他的衣袍是和自己一样的旧红袍。严侯府里有很多这样的袍子，都是严侯爷当年的战袍改的。这人看起来年纪颇大了，头发都已经白了大半，但是气势还在，像一头暮年的狮子。魏如忍不住问， 他是谁啊？ 他你都不认识？他是钟老将军，我爹说了，当年北将军中的英雄只剩下他还在世。哎，你别问了，看吧。 魏如只能耐心看，他毕竟性格跳脱，看了一会儿走起神来。女孩连忙用手肘捅了他一下，低声道， 快看。 只见阴影中忽然走出一个人来，穿着玄色的锦袍，上面绣着许多翎羽。这人身材胖大，却一点不显臃肿，绣着手，然而袖子里却似乎支棱出一个轮廓来，像是一件极细长的兵器。女孩子放心地道： 好了，唐景也到了，你认真看吧，为了让这两人打一架，可费了我姐姐一番功夫了。我姐姐说，这两人的功夫中都藏着兵法，看他们打一架受益无穷，连时间都算好了，偏偏严君玉这傻子不肯看。你看吧，看了之后回去交给严君玉。啊，对了，你别告诉他是怎么来的，他最近跟我姐姐斗气呢。 他一面说，一面拿鞭子系在墙边的梨树上，顺着往下滑。魏如不由得慌起来，问道： 哎，你去哪儿？ 我回去睡觉了，我姐姐不让我学这些。 魏如的脸顿时涨红了，再三鼓起勇气，终于在他溜下树枝前问了出来： 啊，我叫魏如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 我叫玲珑，叶玲珑。 他站在树下，得意地朝着魏如笑： 我也住在东宫，你有空找我玩啊。 不知道为什么，魏如自从进了宫就有点心不在焉的。严君玉以为他是不习惯宫里的生活，本还想带着他到处去玩玩，谁知道他倒拿出一沓纸来，上面画了许多奇奇怪怪的打架的小人，下面还写着对话，什么藏巧于拙，事进而反，说是他在家的时候从书房里捡到的，好像是严侯爷当年看到别人打架记下来的，说里面藏了兵法。严君玉疑惑起来： 书房都被我翻遍了，怎么我没捡到啊？ 魏如脸红起来： 有个箱子被蛀空了，我在夹层中间发现的。 夹层中放了那么久的纸，怎么会这么新呢？严君玉还是觉得奇怪，不过那纸上画的小人很有意思，仔细琢磨起来竟也有几分道理，隐隐可以和打仗联系在一起，所以也就不理论了，专心钻研起来。他在宫中这么久，一直都是自己琢磨，好不容易来了个魏如，两人时而学着纸上对打拆招，时而玩起打仗游戏来，倒也很有意思。就是魏如私下老是发呆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 哼，你是不是不喜欢玩那个用剑的人啊？ 那不是剑，是五棱梅花刺，可以藏在袖子里的。 哼，你又想骗人，那些对话我都背下来了，哪里说了是五棱梅花刺了？ 其实是魏如悄悄跟东宫的聂彪他们打听到的，禁卫的副总管庞景平时用腰刀，真正看家的兵器却是一柄五棱梅花刺，当年江安王谋反，就是他领了任务潜入江安王府行刺成功的，是极阴狠极隐蔽的功夫。他们还笑聂彪当年不知深浅，仗着是武术世家，一进宫就去挑衅庞景，结果险些被挑了手筋，连武器是什么样子都不清楚，只知道有五条血槽，伤口像一朵梅花。他们就从古书上找了名字来，给他起名叫五棱梅花刺。魏如见他较真起来，连忙道： 其实我倒是挺喜欢那个人的打法的，用枪的那个太直来直去了，没意思。 那是你不会用，你老是剑走偏锋，打小仗厉害，大场面就不行了。 那你昨晚怎么还输给我呢？ 那你今天中午还输我了呢。 好，咱们晚上再打过。少爷，你晚上别看那些书了，啰里啰嗦的又没用，反正你也看不懂。 严君玉不由得有些脸红，其实魏如说的话也是他心里话，但是他最近天天偷懒不念书，只和魏如玩，已经被荣浩笑过了。要是连夜读也不去的话，那萧景琰虽然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读成叶良宇那么厉害，但就这样放弃学问也太不争气了。话虽如此，到了晚上，随着外面魏如学的夜猫子叫得越来越响，严君玉还是不由得心里痒痒起来。 我出去一下。 怎么又肚子疼了？还是忘了什么东西啊？或者是腿坐麻了要去外面走走？ 荣浩毫不留情揭穿他，连前几次的借口都说了出来。严君玉有点不好意思起来，刚要说话，一边的太子殿下笑了起来。 小燕想出去的话就去吧，晚上我再亲自教小燕。 不教行吗？ 萧景琰只会趁着教他的时候找理由亲他，弄得他心烦意乱，比自己看书还慢。 那可不行，太傅就要回宫了，到时候小燕的学问不过关可是要被打手板的。 叶太傅回宫那天是个难得的大晴天，宫中尊师重道的传统自不必说，就是严君玉虽然从小没遇到什么好夫子，也是每逢年节就早早过去给老师磕头的。他母亲出身文侯，去世之前就是这样教他的，所以他虽然没有睡饱，也被云岚一叫就乖乖起来了，迷迷糊糊地换了衣服。云母窗外天都没亮，整个东宫都醒了，连荣浩这样能躺着绝不坐着的家伙也早早起来了。严君玉被云岚催着用早膳，吃着吃着忽然来了一句， 好像过节啊。 周围人都不懂这话，只有魏如清楚，顿时笑了起来。他其实也没见过什么世面，刚来到东宫这处处是规矩的地方，一来就赶上太傅回宫，再大胆也不由得有点紧张。听到严君玉这句话，两个少年人在人群里交换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，都忍不住笑了起来。荣浩在旁边看着，忍不住看了一眼萧景琰。太子殿下神色不动，安然如山，似乎什么都没有看见。云岚却难得性子急起来，她从来再忙都不慌乱，一切井井有条，今天却有点乱了阵脚。严君玉换衣服时就听见他在催东宫的内侍更换书房的陈设，宫里一切都有时节，四时用具全都不同，连笔管都要换过。夏天用香妃竹戴帽，冬天就用紫菱裹着，里面还要衬棉，免得手冷。但云岚什么时候也没有这么失过分寸，严君玉平时换衣服都是他打理，这次只匆匆过来看了一眼，礼服都绣金线重得很，漂亮的绫羽在锦缎礼服上展开，少年穿着锦袍站在铜镜前，是一个高挑的身影，在东宫一片紧张的气氛中显得有些失措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